六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乐乐 七十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 最勇敢，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 小李、家宝、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母亲替儿子相亲，如后宫选妃，怎么回事？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干什么呢？ 我呀。 啊。 这不是相亲大会吗？让儿子来相亲。 谁？ 儿子。 儿子。儿子在那边。那边有一动物园。 什么耳朵？ 蛾子吗？ 人家说给儿子相亲。 对，儿子、 哦、 我家儿子非常的优秀，也非常的出色、 哦、 要看看照片吗？ 哎呦， 等等等等， 哎呦， 等会儿等会儿 啊， 什么呀，就说就出色，就我跟你说呀，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来这儿没有说自己儿子不行的，主动说都是你这套词儿。干什么的？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他们那是什么样子？ 你赶紧扔了吧！ 他们那是什么样子？ 个子1.7米的，长相黑不溜秋的。 你都看见了？ 我当然是，我比较过后才有这么大的 自信。不是你替儿子相亲，你看人男孩照片干嘛使啊？ 闲着无聊看一下、 哎、你是闲着无聊来的， 感受一下儿子的出色， 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哎、你儿子平时是不是不怎么出色呀、啊、 怎么 需要你这么比较才能体现出优越性来？ 可是我真的一路上看我都想笑。 你看见什么了？小姐，我问你儿子是干什么，你到半现在也没说出来呀、 啊、我儿子很厉害呀、啊、我儿子是名校毕业，而且、啊、读了硕士，读了博士、 哎、你听听，我 读了什么博士？ 是不是博士呀、啊、 是不是是博士？ 是博士 啊， 是博士， 是博士、 哎、我就想我把儿子的条件一亮，不知道多少姑娘乌拥拥的往这里闯呢。 哎，我就跟你说，我听了以后就有点心花怒放。 真的， 你这么大岁数你怒放什么？ 我也相亲来了。 你相亲那那边那黄昏恋在那头， 我给我闺女， 老头正等啊， 我给我闺女相亲来了。 说清楚，你口齿不清。 哎，我看、哎、看看这小伙子照片，哎呦， 我就是什么必须跟我儿子能配得上才行。你们二位既然这么祈求我，我就给你们。 谁祈求你？哎呦，你这个脑子 倒不至于祈求啊，就是 有问题。 亮出来瞧瞧， 能给你，这是儿子的侧面照。这是儿子的正面照。 不是，你儿子是进监狱前照的。 干嘛了？ 怎么还有侧面照？ 瞎说什么？ 不是侧面， 没有拿牌照。 哪位相亲要照侧面？ 那万一有那个钱包了后勺的呢？ 这叫什么话？ 你是南方人吗？ 还能说出前边老勺的这话来。 儿子全方面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照片， 哎呦，你 们家谁，你好好看看，就这么完美。 儿子被定位了是吧？ 谁给拍的呀？这都 是，你别老打岔。 他这个词儿我听的都憋 呢。 哎，儿子真是很出色，我有他真是我一辈子的光荣啊！ 没让你死， 一丝丝那么优秀，在班里当班长。 当班长就叫优秀了， 卫生委员， 他们家要求看来不高。我跟你说， 班上就是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但是我儿子怎么样呢？就喜欢学习，哎，谁都看不上。 你儿子呀，招女人？ 谁说的？这不是个年纪找不到吗？哎，不是找不到， 找不到，你看完了， 不是找不到，是儿子太注重事业了，我替他着急。儿子不着急，妈妈，我还想到这个美国的名校交换一下。 交换一下？ 还交换呢？这岁数 把什么给交换了呀？ 你管嘞，这是人家名校之间的事情，关你什么事？ 又不交换你，你着什么急？ 我是没听明白，不是，我得为我姑娘考虑，我得都问清楚了。我姑娘跟他搞对象，他交换了。 你这个姑娘，你先不要说上来怎么样就跟我们了。 谁跟你？我得问清楚了。 我还没看清楚了，你姑娘行不行嘞？ 这 我姑娘什么不用不行了？ 大家这样吧，你们二位既然都到这里来踊跃的表现， 你是不是做报告做多了？你会普通人说话的方式吗？什么踊跃都出来了？ 那你们就拿个照片来看看。 有照片可有？ 看看情况说说吧。 有的是， 有的是。 我不骗那么多。 啊，有的是，你是人贩。 照片有的是，这个就是好看的，给你挑出来了，可爱呀 啊！你看， 你瞧这嘴唇， 你看这大波浪。 他姑娘啊，太老气，还看大波浪， 大波浪。 姑娘是干什么的呀？ 姑娘是个护士。 完了。 什么有故事啊？ 没有故事， 讲来听听啊。 他是护士， 护士， 护士。 这个护士啊，这工作太忙， 知道吧？可细心去了。你看这大波浪， 可以照顾我们儿子呀。 对， 洗衣做饭， 洗衣做饭 不行，那不行。护士这不行，扎针没问题，给你儿子来一针倒是没问题。 哎， 护士啊，这个职业还算可以啦。 多好， 虽然是比较忙。 护士没黑也没白呀， 你管着管不着。 你看我这个怎么样？ 哎呀，贴这么近啊，贴这么近，我看得清楚吗？ 哎呦， 都到鼻子尖上了。 瞧我姑娘， 这怎么照片 边？ 嗯 啊，哎呦，这、 怎么样？ 谈点条件吧。 等会儿，你这个说法好像不是正经人家的。 不是、啊，我是问你 谈的条件吧。 我是说，你家的姑娘有些什么好条件？ 那她介绍一下，我得谈的条件啊。 对，就看着你这长相，就得看看你家条件。 简介一下吧。 嗯，我们姑娘在那个外企是高管，是那个 HRO。 HRO 不是水 立方。 你姑娘是啥水的？ 啥环卫的？他是那个外企，你不懂英文，管那个人力资源的叫 HRO。 人力资源 就管人事的。 哎，那不是 HR 吗？ HR。 你看，哎呦，人漏气。 叫反正有 H 有 R 啊。那我跟你说，这工作好，那个收入高，环境好，接触的人档次好，谈吐不俗，有情调，有情趣。 你挣多少钱啊？ 挣多少钱？五位数。 一个月啊？ 你那意思挣一年？ 一年五位数也没准儿，我跟你说。 没一。 你看你儿子工资就不高，我都没问这问题。 五位数具体一点。 具体反正是二字开头。 哎呦，那比我儿子挣的还多一点哦。 那当然了，我要不说我闺女这条件好。 条件好怎么 着啊？为什么不找对象啊？ 为什么呀？ 这个事业太忙。 嗯， 我跟她说呀，到程度了得找对象，终身大事。 哎呦， 这让我多操心呢。 不是我在旁边说闲话呀，大妹你可得长住了眼。 这个你儿子的岁数？ 我儿子29岁啊。 你看看，比 你 儿子小2岁。 哦，27号， 正合适。 多大个子？ 多大个子？ 几斤几两？ 您问这个 身高体重啊？ 身高体重啊，我跟你说啊，身高还好说，体重就不要再提了。 哎呦，你 这照片一看都大概齐，我1.72米。 哎呦，1.72米？ 那当然了，一表的人才。 家里怎么会长出这么大个子？ 等会儿，我们家里长出这么大个， 就看你这个儿有点矮。 我怎么听着像种地种出来的？那 你这个个子不是我说你啊，当然我说不着你。 多幸运， 我真的不高。 那是，我这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哎，你挺会生啊。 那是集合了我们两口子优秀的基因。你甭说那个，我还没问你儿子呢。完了，身高不够。 是这样子啊，我跟你老实说句话吧。你也 跟老师说一句， 我也老老实实跟你交代一下啊。 刚才说都是瞎话。 你在我面前也晃了这么长时间，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谁想给你留深刻？我是找不着合适的，你别来这套，你自作多情了。 我还是老实坦白跟你说，不合适。在我眼里不合适。 你看完了吧？ 什么就不合适啊？ 哎，你别觉得自己蛮不错的， 自我良好。 这都半天啊，我就认为你觉得自己蛮不错的，这要这话说你正合适。 觉得自己姑娘个子高，又是什么高管人才， 对 啊，学历也好， 对， 什么都 还有一个好的面皮， 就是有副好的皮囊，有趣的灵魂。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合适。为什么呢？你这个姑娘啊，长得呀漂亮则漂，有点过分的妖气了。 什么？ 就说你这个姑娘有妖气，知道吧？这就得瘦了。 而且呢，学历呢这么高，肯定是能言善辩啊。 当然。 有点什么事情好像有点不着人不退步哦。而且呢，我感觉她个子这么高，我儿子跟你女儿差不了多少。这样子，我儿子很没有卖。 等会儿，差不了。你儿子是不是不如我闺女个儿高？ 差不了 多少。说那1.6米底的是你儿子吧？ 没有啦，我儿子1.73米。 1.6米是我闺女。 哎呦，要没有这0.4啊，也跟我姑娘一样高了。 还是高一点点的哦。 哎呦，那男孩这点个儿看不出来，我估计穿高跟鞋你儿子没了。 对， 所以我儿子就没有一种就是成就感。 你儿子这点成就不怎么样，就照身高成就。 我闺女倒是矮， 对，1.54米。 你真是太漂亮又太高了，学历又是这样子，又是一个好强的个性，我儿子 hold 不住的呀。 我听完这事，不是我姑娘配不上你儿子，是你儿子配不上我姑娘。哎。这我认为这么讲， 要么说你自我感觉太好了， 就是你自我感觉好了，回见。 所以说还急了，这家人的涵养和脾气都不好。 哎，对，我们家还行，你再考虑考虑呗。 叔叔说他们家他就这样子，什么你啊？ 两个人没搭理我这茬儿。 什么叫配不上？你说是不是？什么叫配不上？ 你自己这待着吧。 说上海人民公园里啊，一位替儿子相亲的母亲说，儿子非常的出色，在读博士啊，名校毕业，所以儿子要求女方最好也是名校毕业，否则可能会谈不拢。但是儿子之前啊谈过数十次都未成功，为什么呢？是因为女方事业心太重而分手的。这位母亲则儿媳的条件呢还挺高，太漂亮了不行，身高太高了不行，本科以上不谈，事业心太强不行，性格过于泼辣不行，短头发不行，嘴不甜不行。总之在公园里连轴转了好几天了，大家都说这样吧，儿子您还是留着吧。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街酒吧里，哎，大磊 啊， 这个相亲的话，你是抱着结婚的目的去相亲的吗？ 当然，我跟你说啊，这个不结婚谁去相亲呢？对吧？谈恋爱的方式有很多，只有到了想要结婚没办法，还找不着合适才去相亲。 不是， 那有点无奈啊。 也可能就成功，也可能就失败。 但是你比如说岁数小的时候，你还是希望自然而然发展的一个，不用相亲这种方式，很尴尬。 相亲你也不要太抵触，现在好多朋友就是相亲啊，或者是什么网络认识。 但是我 网络认识和相亲有什么区别？ 我跟你说，他没说到了一定程度需要以结婚为目的才去相亲，没有20刚出头说我刚开始发展事业我就相亲吧，相亲我也不打算结婚，没有那样的人。最起码在男性当中这样是很少。 但是我今天跟咱们胡同的何大姐聊了一下 啊， 她说现在好多相亲就不是找对象的。 不是找对象那干嘛呢？ 找 有什么图谋不轨？ 那就找美女呢。 找美女？哎呦，找美女怎么能够去相亲呢？找美女得上那个什么大商场搞活动那个地方去找美女， 这就是典型的看不起相亲会。相亲会人美女也特别多呀， 你看这就是参加过相亲会。 那怎么就是我也溜达过， 你看看， 看 人家没说相亲会上没有美女，人家就说相亲会上好多是找美女去的，就说明是有美女啊。 可以啊，那去就是找美女挺好啊。 我认为美女啊都流落到相亲会上的美女就是二手美女。 你看这就是男的误解了、 偏见， 美女就一定谈恋爱的顺利啊？ 那当然了， 男朋友那么好找啊？ 当然了，满大街都是，还划了一堆。 那怎么那么 划了一堆？ 那怎么那么多出色的女生还没有找到对象？ 她是想找一个条件更好的。她最大的问题就是想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那相亲不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吗？ 凡是更好的都不用相亲。 你看这阴影，我跟你说， 你看哪富豪来那个福布斯排行榜头三位相亲去？ 哪福布斯排行榜前三位的告诉你相亲去？ 人家相亲，人家也找朋友介绍，同事的父母，父母的同事， 人家找旮旯犄角， 同事的父母，父母的同事，这是两拨人啊。 找同事的父母是让父母当媒人 啊， 找 父母 同 事也是让他 当 媒人， 就是这样，关系网嘛，一层套一层，没准就碰到合适的那一个。 但是我觉得到那份上，中的人就多了。 嗯， 仿佛你有经验似的。 不能这么说，有的时候吧。是个机缘，是个巧合， 是 就赶上你这缘分没到，你就上我吧。 你咋了？ 反正缘分不知道在哪儿，还没掉。 天天忙啊忙啊，哪顾得上去什么认识个异性怎么样的？ 哎呦， 没时间发展。有时候相亲呢，你硬着头皮去，哎，偶尔也能看着几个顺眼的。 但人家都没看着他， 又硬着头皮回来了。 我怎么，我头皮怎么那么硬啊？ 你稍微按摩按摩，你就软了。 就是硬头皮， 对，硬头皮的体质。 哪有这体质？你过来。 你看要撞我。 我是说有合适的，但是还得相处，不能说第一面看着好相处就那么容易了，对吧？ 嗯、 这个很复杂，跟你们还说不明白，因为你们呀，哎，男生粗枝大叶，不太懂这些。何大姐说了，她不是做红娘吗？ 嗯， 这几年感受最多的就是，相亲的人年龄层次跨度特别大，从90后到40来岁的中年，这就说明什么呢？人们对婚姻的观念啊发生变化了。 嗯， 以前20几岁不结婚，家里得催你吧？ 对， 现在30-40岁不结婚，有 的是也没人，就家里没人催你了，就自己单住了。 哎，有电话你知道吗？ 电话你可以不用老接呀，对吧？电话催跟当面催绝不是一个概念， 住炮楼里了。 电话催你，哎，喂，信号不好，回头你打就八卦了。这当面你更不能说这句话吧？ 那就跟 你看我眼神不好， 那跟没人一样。 也是不在爸爸妈妈面前晃的，可能他们也想不起来，天天催你。 对， 对。 现在反正何大姐说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相亲的时候吧，女孩要是身高1.68米，她就想找一个1.8米几的人。 对，找1.86米的。身高 这男孩子呢，就要女孩子最起码身高达到1.65米， 哎，这 又得要求是白富美。女生对男生的要求是高富帅，最起码几十万的收入。 那这个我觉得都不是衡量一个对象，主要是衡量经济和其他条件。 是啊，有几次相亲，你尴尬不就尴尬在这儿了吗？ 我 来了以后， 不是你尴尬在这儿了吗？哎，小花，不是好像你尴尬的吧？ 对，你不就硬着头皮回来了吗？ 你尴尬。我哪有你尬呀，你给人尬的，我天。人家何大姐都说了，说王大磊来相亲，那是来相亲的吗？ 嗯， 来了以后给人打分儿，哎，这 哎呦， 你这得有一个评判标准， 6分6分。 因为是这样，因为最终你这个再多好就只能选一个，怎么办呢？就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我就问大磊，这为什么6分啊？ 嗯， 这个个儿不行。 对、 啊、大姐，这个真不行，扣分。 对， 那这个呢？ 4分。 这脚太大了。 你看的还挺全， 对，他先穿的凉鞋。 那这个呢？这脸盘子圆呢？ 哦， 比盘子都圆。 头发不好看。 你再看相亲对象那女的，给你打的都是-5分。 减分，减分，这个减分。 对， 不减不行，不行。 何大姐那好都没给我看，都收着。 啊！哎呀， 这特别不行，这比前几个都次， 都有感叹词了。慢慢等。 哎。 嗨，不是我有点胃胀气，刚才那种感觉是吧？怎么缺打一格似的？ 王大磊啊，净给别人减分，给自己加分。 嗯， 我说大磊，咱们相亲呢是找对象的啊，不是找美女的。 对， 您倒是说各方面条件特别好，可是这样的美女您接得住吗？ 接得住， 从4楼下来接得住， 他坐电梯下来就没问题。 从窗户下来呢， 那你接着吧。 我也跟大磊说了。回去小花你也劝劝他啊，别净给别人减分自己加分。其实啊，你应该见什么人呐、啊、先给人家加分给自己减分。哎，你低调了你就好找了。 对，也都接得住你 了。那加完才4分。 而且啊，你得跟大磊说说，别是看不上人家一言不合就走啊，多尬。把 俺姑娘放那儿，俺姑娘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都走了。 就是你这样啊，你跟人说两句，客气客气，走的时候留个好印象。 我估计我走的时候，他们剩下都是骂。 对你留下点承诺，是不是？你对 我承诺什么？我承诺都长这样了。 你说我接得住你？ 他真往心里去就麻烦了。 你看大磊啊，现在你进入社会，你也不能说混得多成功啊。 你就是被怎么样 了？圈子你也不能说混得多大多广。这个现在房价又这么高，你的工资停滞不前。 哎呀， 你的事业又进入了瓶颈期啊，代沟逐渐拉大。在这种情况下，哎呀，你还是啊 这么坚强，你真的是得找一个人接住你了。 总有接住我的。 得了，这孩子白说了， 白说了， 白说很尬，现在 这个太尬了。 啊，姐走了， 就怎么着吧， 尬， 你就不用学了。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年来

的朋友，你可曾想见？当人们来到纪念碑下，拥抱祖国百年盟约，一起敬烟花，让二零四九年那 愉快的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入配成双。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街酒吧里，哎，我发现女生啊更勇于表达爱意，就是女生更大胆的能够表达自己的心声。 哎，有的时候 听说过那句老话吗？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 哎，这个东西有验证吗？有，就是你实际上检测过这个数值，确实是女追男要便宜一点，容易一点吗？ 到底是怎么着？ 那个容易些吗？ 我还真没统计过，这老话都这么说。 哦，哎，反正你别看别的，就河南科技学院，这里面一场隆重的表白吸引了数百名学生的围观。 男的跟女的表白，女的跟男的表白， 这是男的跟女的表白。 哦， 提前半个月准备，置办上千支气球，几百株蜡烛，玫瑰花瓣装点表白现场。 你看看， 当时甚至高潮环节更有烟花的装扮。 哟， 这白天能看烟花，晚上看气球。 那什么也看不见、 你是不是说反了吧？ 好吧好吧好吧，那在这个阴白的天气里，最后女生愉快地接受了。 嘿，可见男追女成本多高，确实是有点贵。 那女追男的有成本低的给我举个例子呀。 你不知道吗？这个在吉林大学有一个特别牛的一条幅，大条横幅写什么、我想给你生儿子，过日子。你瞧瞧，这男的追女的又得上台吧，又得麦克风吧，又得花瓣吧。哎，女的追男的一条横幅就搞定了。 这横幅搞定了，最后结果怎样啊？ 我也不知道。 对呀、这是给谁啊？ 他头上写着呢，谁谁谁生日快乐，一生一世一辈子。 我想给你生儿子，过日子。 哦，不错。还有一个课堂表白的，有一个、 看你心思根本就没在我们这儿，你就想说你那个对我们也不错，然后就赶紧说。小花，你这个 还能怎么着？ 闲聊天你得专注点儿，行不行？ 这个事儿啊，说实话我是干不出来的。写上，比如殷小柱啊，什么什么生日快乐，一生一世，一辈子，我想给你啊。 别去，谁都行，不能是你。 我是说，我想给你算算账。 那还不上了。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下回给你写上一个，我想给你算算钱，你还欠我200元。这样可以吧？ 啊，最少还你40年。 那你就是遭人嫌。然后还有一个课堂表白啊，说有一个男生是南大中文系，突然站起来了啊，皇家万两易得，知己一碗难求。最终 说这两句话就躺下了。 没有，他是个才子。 我是不是个才子？ 向一个女孩表白完了。 不是，你干嘛？黄金万两易得，知己一个难求，这哪句能看出是表白了呀？ 肯定是人家最后还是针对性很强的说了这一套话。就比如说你王大磊是他的心爱的女生， 不能 唐凤站起来以后忽然间冲着你，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我只能跟他说， 然后给你三鞠躬，叭叭叭又磕一头， 这是拜师来了。 不是三鞠躬梆梆梆，然后磕一个头， 默默地看着你的脸，就这么盯了大概20分钟，最后悠悠地说了一句，黄金万两易得，知己一个难求， 那是睡醒了。 虞姬虞姬奈若何，可能是看了你上课吃炸鸡了。 看上什么课吃鸡呀、 啊、反正这个最后也成了，连他们老师都说，嗯，老师没有生气啊，很幽默，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那我们祝福腾朗同学吧。 哎，真的，小猪，如果说你向你心爱的姑娘表白，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是腾冷一下呢，还是写横幅，还是上台被老师拽下去这种？ 这个这得循序渐进，首先让姑娘知道我的这个心思。什么 存在？ 哎，让姑娘知道我的心思，然后再腾冷一下，把横幅抻出来表白。 哦，那你写呀、啊，那个谁谁谁一生一世一辈子，我想给你生儿子。 写反了吧？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 嗯， 大磊家宝 啊， 嗯， 又有了新课题了。 哎，想给你们算个题。 你看，你看，新课题吧， 考我。哎，你知道我是学理科的吗？ 对，你就说100以内乘除法，这都没问题。大磊哥， 是吗？68乘以36。 你看，你看，他在那说这也太……你听清楚，我说100以内的乘除法， 68乘以33， 练先练竖式去。 你等一会儿，我写一写， 写呢。 那12乘以21，这好点， 这好点，快快说， 对， 行，好，快点， 快 点， 快， 你就不能算一个它一样的吗？ 一样的， 啊， 一样的，99乘99。 咱们说点别的题型吧。 来看是兴致盎然要回答。 33乘33，这简单点。 嗯， 哎，这好算， 这好算。 33乘以33， 对， 它是这个990啊， 嗯， 加上99， 嗯， 它是1000。 哎，行，您这练等差数列。 1089。 哎呦，这比下蛋可难多了。 没有，刚才摁的计算器。 这么说你想的。 哎呀， 就是这问题啊， 这100以内的也足够难为一个成年人了。 没错， 他得算一算，但是我最后还能算出来。 哎，如果说这个2位数之内的加减法乘除法，这你行？ 加减法乘除法刚才说了不行啊。 那么1位数之内的加减乘除没有问题吧？ 那太简单了，1位数的加减乘除最多加的10， 太棒， 乘最多81，这也算。 太棒， 太棒， 太棒， 太棒， 太棒。 那这样， 你们这么夸我，我有点不适应。 这个好，正式出题。小明今年8岁。 小明为什么这么狠？小明 爸爸的年龄是小明的3倍，爷爷的年龄是爸爸的年龄的6倍，多3岁。请问爸爸爷爷各多少岁呢？ 太简单了， 这是绕口令。 这个3倍，38/24 啊， 对吧？ 这会算。 然后爷爷是6倍多3岁，那爷爷就是4×6=24，2×6=12，144。 哎，对， 144再加3，147。 好的。那么爷爷到底比爸爸大多少呢？ 爷爷比爸爸整大123岁，也太简单了。 那么爷爷的比爸爸大123岁， 对，你觉得？ 那么爷爷什么时候有的爸爸呢？ 爷爷123岁上有的爸爸，这还不简单吗？ 哎呦， 不是，爸爸现在24岁的时候，爷爷是123岁， 爷爷是147岁， 147岁。 对啊，爷爷的123岁， 123岁的时候有的爸爸。 对啊。 那么，请问123岁的人怎么有的爸爸？怎么有的孩子？ 怎么有的儿子？不是怎么有的爸？123岁怎么都能有爸爸？ 怎么有的儿子？ 123岁人生的儿子啊！ 你看。 这就不合理了，这就是数学算得好，人文情况懂得的不多。123岁怎么能有儿子呢？ 是啊， 谁123岁先生一儿子？ 嗯， 是。 您有这理想？ 是，我也没这能力啊。 那这个题你还算那么刺激？ 对。 谁算刺激？不是这 没算出不合理吗？你应该首先提出，虽然数学上是这个数字，但是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生物学上这个数字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才是你正确答案呢。 对， 哎，你别说，还真没想这么多。哎，小时候老师一出题就知道赶紧列式子算，具体多少也没想过什么合理啊不合理啊。 嗯， 还是见世面少了。 啊，这么说您见得多。 我见过，我知道不合理呀。 还是有圣火。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体育学院 哥几个， 啊， 今儿练了吗？ 练了。 那都回去歇着吧。 嗯，耳边我还有一条剑没耍够。 那你再耍耍剑。太贱了。刘神，回去歇会儿吧。走了，走走走走走。 哎，回去咱们听最爱的节目吧。 什么节目？ 相声论拳。 我爱听大狗兵。 哎，要不然我们看猛龙过江。 哎，行了行了，回屋再说。哎呦， 这本书我已经研究很久了。 哎， 嗯， 谁刚才屋门早上锁了吗？ 锁了。 你老不锁门，那锁了怎么一推就开啊？ 我锁了，我蒙你干嘛呀？ 嘿，我可是不服。 我不说锁怎么办吗？ 你骂我？ 我没骂你，我说我要是锁怎么办吧？ 我今儿骂孙子怎么办？ 今儿没骂。 今儿呗，以前骂了。嘿，我告诉你说，哎呦，今儿把实话交出来了。 我说我刚才就是没骂你啊，怎么着你还不信了是不是？啊？ 嘿， 不服是吧？ 先别说那了， 我给你拿个龙。 待会儿出去到外边我给你拿那龙。 嚯， 皮痒痒是吧？ 嘿，我告诉你说，你不知道我是练什么的吧？我这金钟罩最近可了不得。 金钟罩就是挨揍的命，我告诉你。 我刀枪不入， 我试试。 先别试这个，先别说那个。哎， 啊， 这屋里少东西了。 什么呀？ 什么新买的那件？ 没注意啊。 装装装。 我装什么呀？什么呀？你痛快点行不行？ 我新买的那个收音机，还有我新买的电子的设备，那一套都拿走了吧？ 我要那个呢。 嘿，晚上回去好听你那论拳啊。我知道， 我有手机行吗？ 你那手机听着那音质不好，拿着收音机。特意买的就为听那大保镖， 不准播。 那我假如我等着，我告诉你说，哎，那哪儿去了？你说哪儿去了？ 跟我有关系吗？ 你那天夸半天的。 我要拿你，我是你什么？ 行，那你就我同意了。 你什么东西我没拿？ 你既然起这事了，我认为， 哎， 啊， 哎， 怎么了？ 我那装 app 的手机呢？ 你刚才说你要听来着，你是一定在身上带着呢。 我上去练拳去，我带什么带啊？我哪儿了？我放我枕头边了。哎，你太不像话了，你听我大保镖。 啊，谁听你大保镖啊？因为都是论拳。 你大保镖， 你等会儿。 怎么？ 刚才咱们一块儿出去的。 对， 我也没回来，你也看见了。 是啊，我也没回来，我一直在这练呢。那咱们闹了贼了。 什么？ 哎， 这是闹了贼了。 有贼，你听外面。 哎呦，女生那边有贼，快走。你短跑的呀，那快点的。 哎，我先跑。 是不是偷看了？ 哦，什么？ 哎， 这是闹了贼了。 有贼，你听外面。 哎呦，女生那边有贼，快走。 快走。 抄家伙呀，拿着呗。 看热闹。 你短跑的呀，那快点的。 哎，我先跑。 是不是偷看了？ 哦，这是偷那个的贼。 什么呀，偷？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回事啊？ 有贼偷东西，偷东西啊！ 哪儿呢？偷东西！你这么喊着看见了吗？ 嘿呀，徐姐已经上去扑倒他了。 我告诉你说，这敢在咱们这儿偷东西，这他是豁出去了。二爷，走 走，我先追他。 来来来来来，赶紧赶紧！ 哎，长拳，你们细快点！ 哎， 来武当的 看街，这你慢， 那你那标枪的你跟着，哎，带着你那标枪全校发动一下，哎， 那贼上去了， 哎，那几个几个攀岩的，对对对， 哎，贼下来了，下来了， 贼还敢下来，嘿嘿，我告诉你说， 你在这吧你，哎，你们男生别看着呀，快点快点， 对对对对对， 哎哎，我说，哎，你们别， 别动，别动，别动， 胆儿不小，哎，我告诉你说，哪位先上去，哪位将军先上去收拾他， 哎，别别别， 散打了吧，散打了吧， 好好好， 哎，我求你各位爷爷奶奶，我受不了。我偷坐， 你没瘦你怎么知道受不了啊？来坐， 对对对， 哎呦我，哎呦， 老师你看动作行吗？ 哎，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哎，那跆拳道那个， 找不着 了，哎，走腿 了，不是，哎，啊，我说各位别闹了，我报警吧，各位。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听说你们这闹贼了？ 哎，来晚了。 武汉体院的学生宿舍遭到小偷的多次光顾。校媒发布了小偷的视频截图，提醒同学们注意防盗。那天晚上呢，这个小偷不顾死活再次作案，殊不知全校同学都不点守候，最终就被捕获了。那是一入无体深似海，从此生命是路人啊。 最后啊，小偷不得不自己报警，求着警察把他带走。 小偷还说呢， 哎呀， 我实在没想到我进了一家体校，我太惨了。 哎呀，是你恢复的还好吗？ 你们来晚了， 拉晚了哈。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 好， 酒吧里，想没想过结婚？ 想没想过结婚？哦，那肯定是想过。 那拍婚纱照吗？ 应该得照吧。你琢磨琢磨，结婚要没个照片，那好像是失去了意义。我们结过婚的什么证明啊？ 结婚证啊？ 对呀、 啊。 当时怎么没好啊？念一下啊。 念一下。 现在都这么的发达了，要留下美好的时刻嘛、哦、 我知道你怕你老了以后想不起来你年轻时候什么样了、 哦、 结婚的时候怎么美来的， 找一画家给您画一下， 哎， 对，回忆一下，画一个 来素描。 我正说家宝这个好，这比你那个说明照结婚照要有意义。 我宁可照那个， 反正我跟你说照相、啊、 也是一种是吧， 对，是一种而已。 一种情趣嘛、 大家伙基本上都有这情趣。 要是如果这个照片，嗯，你要给自己设计一下啊， 嗯， 得什么环境啊，鲜花，应该这样吧， 背景要都是花儿，那这音乐不会太喜庆。 别说背景都是花，花的海洋， 是啊，白的 浪漫的那种， 白的黄的，显你这白的黄的映衬出来，你穿黑西服吧， 对吗， 对、哦、黑西服，那个黑脸的白脸蛋黑头发，然后黑块白底儿， 往你们家上一挂， 说的是你眼镜儿黑块、 哦、对、哦、黑块， 你那白底儿那边 你就别描了。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呢？ 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 多新鲜、 啊，挺聪明。但是呢，这也不能妨碍人家给你使点这个招。 这能使什么招啊、嗯？ 咱们隔壁胡同的那个小麦， 小麦 结婚了，俩人呢到摄影棚里拍了一组新照片。 哦， 婚纱照，那个婚纱，嗯、好家伙，好几层，好几层呢。 饼是怎么着？烙饼呢？婚纱不是层多就好， 显得厚实。 对呀、啊，显得蓬蓬啊。 蓬蓬 蓬蓬裙啊， 哎呦，这是 蓬蓬裙 吗？蓬蓬裙， 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好，中间那层是线 儿，线 儿不是，就是那个衬，他们叫、哦、他们专业叫衬， 中间是衬。 哎呦，这婚纱怎么那么水呀、 啊？不像高档婚纱，当点是线 儿，可漂亮了那婚纱，外面扣一层罩子， 罩子怕招苍蝇， 不是，就是纱的那蓬蓬吗？ 哎呦喂，我都替这新娘子累的。 不是，你把那个年代的话 跟这个年代的婚纱结合到一起说， 真的是太漂亮，头上也是花，哈，这耳边也是花。 哎呦，妖精， 我听着这漂亮不了。 新娘乐得跟笑面虎似的。 哎呦，新娘倒狠哦，嗯，那笑面虎 不是那叫笑面佛，笑面佛、 没头发， 那是得带花，得褶着点啊。 只说那笑劲儿。 啊、哦，笑劲 特别开心啊、 哦！ 多新鲜！ 笑颜开，酒窝，站一站。 哇，等会儿四个酒窝。 对呀、啊，你说这么会儿四个酒窝， 那就是坑。 这位婚纱照不照不照 吧？好看，站一站。 好看吗？ 重复了一下，强调好看。 四个酒窝好看吗？ 俩 。 啊，一边俩。 哎呀，这是，不是哪有你？这是你不要丑化人家。 谁丑啊？人家一比划呢，还好。 你小麦姐对你好不好？平时， 背景是山山水水， 乡土气息浓郁， 一脑袋花，这个他们审美真的有问题。 这种就是欧式照法吗？特别好，就是来了以后，小麦一看气着了。生气了？ 什么来了之后？ 就那个照完了以后，那个相片光盘来了以后，小麦生气了。 为什么呀？ 酒窝也没了，脸耷拉下来了。 怎么了？ 拍的照片吧，人都挺好的，景儿也不错 啊， 就是这个电子相框的背景这块啊，放的东西不合适。 背景还能有什么不合适 呀、 啊？差不多就得了。 就是他那框的那背景啊，放了两个白蜡， 白蜡 一边一个。 哎呦， 蜡烛还是燃着的那种。 哎呦， 小广片忽悠忽悠忽悠忽悠，还可以动。 啊啊！ 电子闹鬼呢？ 不是。它电子处理的火苗，感觉上面，哎呀， 行了，就别行了。 你看过那种假壁炉吗？那火假装是跟真的似的， 哦， 忽明忽暗，忽明忽暗。 啊， 它这个也是， 这也是真的。 黑漆漆的背后，两个小白蜡向后面还窜， 哎呦， 擦擦擦，左右闪， 好嘛。 这半夜你起来上厕所啊？ 我还敢去啊？ 你往那一看，呵， 哎呦，当时都尿裤了。 那你说你生气不生气吧？ 生气。 嗯， 岂止生气，我得跟他们打官司。 人结婚你打什么官司？ 我说这照片这事儿、跟他打官司。 你说哪有这样的？我结婚大喜事儿，你不说包个红包就算了。好，你这个给我弄出来个相框，两边还点白蜡， 这不吉利啊！ 太不吉利了。 对， 我都不想结了。 你听听，都 不想结了。 嗯， 你听听多大损失？ 就因为这不想结了， 是啊， 有点可惜呀、啊。 真不结了，一生气 啊，真不结了， 不结。 那怎么办呢？ 那你接， 我接像话吗？ 那辣不浪费啊！一天后，小花遇到了小麦，小麦，真不结了？ 不结了，太不吉利了。你不知道旁边放俩白蜡吗？ 那怎么着你才结啊？ 换一别的，退我精神损失费，给我包一大红包。 就退费，再给你退一个精神损失费，再给你包一红包。啊，那还道歉吗？ 道歉啊！ 鞠躬， 鞠躬，鞠躬，怎么我还是殉情啊？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